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 第160集，公主所托。重庆公主年过40，风韵犹存，看上去不过30开外，比唐范也大不了多少。但唐范却不敢怠慢，拱手行礼道：见过公主，公主安好。重庆公主给了丈夫一个眼神，后者会意： 我去外头走走，你们先聊。 事到如今，便是唐范再愚钝，也能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了。更何况唐范一点也不愚钝，能够让驸马亲自到外面把风，那对方要说的一定是非常重大的事情。所以唐范没有急着发问，而是等对方先开口。重庆公主苦笑道： 哼，唐大人，恕我夫妇二人将您请至此处，实有不得已之要事。我虽与唐大人素无来往，可以屡屡听闻您的能耐，是以冒昧叨扰，还请您见谅。 他语调婉转柔和，果然如外界传闻一般，殊无公主的娇矜，且一开口就将姿态放得极低。唐范纵使原先还有一丝不快，也早就忽略不计了。 公主不必客气，下官洗耳恭听。 风寒未愈，失礼了。重庆公主了然，其实失礼的是他们才对，不顾人家生病，硬是将人从半路拦截下来。不过他和驸马也是实在没了办法，才会出此下策。他微微蹙眉，却不是针对唐范，而是在酝酿措辞，又似乎在思考自己到底该不该说。唐范并不催促，二人静静对坐，只有书房外面轻轻响起驸马周瑾走动的脚步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公主才慢慢道： 昨日我进宫探望母后的时候，听说太子病了，便顺道过去探望他。 听到是与太子有关，唐范的面容顿时又严肃了几分，静待他的下文。 当时并未觉得有意，因为太子生病，精神不太好，我也没有久留，只待了约摸一刻钟就起身告辞。但是回来之后，我想起一件事，却越想越觉得不对。太子幼年时在宫廷内辗转流离，此事想必唐大人也有所耳闻。 唐范点点头，公主不方便提万贵妃，但这件事基本上宫中内外就没有不知道的。 他3岁的时候曾因旁人疏于照看而在门槛上跌了一跤，磕伤额头，留下了痕迹，直到现在还能看见一点。当时我也没在场，这还是后来才听母后说起的，不过很少有人知晓。那次摔伤的时候，太子还弄伤了左手的小指头，碎木刺入皮肉，伤口流血，如今依旧能够看见轻微的痕迹。但昨日我与太子见面的时候，无意中瞧见他那根手指，却并未发现那道伤痕。 话说到这里，公主一直都在诉说她所看见的，但话中隐含的深意却是令人悚然一惊。唐范紧紧皱起眉头： 公主确定那道伤痕到现在还能看见吗？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， 此事非同小可，我也不敢贸然再进宫确认，但一个月前我见到太子的时候，的确还看见他手上留有这道小伤痕的，总不可能只过了一个月，这道幼时留下的伤痕就忽然消失了。 那他额头上的伤痕呢？ 还在。 那公主先是进入东宫时，可曾遇到过与以往不同的事情？ 那倒没有，我与太子只说了两三句话，彼时他正躺在床上，瞧不出异样。 太子身边的人呢？也没有换？ 好像没有，不过平日我与太子见面的次数并不多，很少会去注意他身边的人。 他见唐范沉吟不语，便叹道： 唉，我知此事委实过于荒谬，令人难以置信，若是我眼花看错，那倒也就罢了，顶多也就是受一顿训斥，但若是真的，后果却不堪设想。我夫妇二人思来想去，又不敢将事情闹大，只好借着吵架的名义将唐大人请来。依您看，这件事我该如何处理才好？ 下官也未曾仔细端详过太子，实在难以做出论断。 我也知此事大人为难了。 现在一切只是出于重庆公主的怀疑，而且怀疑的证据仅仅是手指上一个细微的几乎不被察觉的旧伤口。她没有看见那道伤痕，并不就意味着太子是假的，说不定是光线照射的缘故，导致公主看花了眼。更何况假冒太子，这是何等大事，一旦阴谋败露，别说始作俑者会掉脑袋，那将会是牵扯一大片人的大案。所以饶是重庆公主也不敢声张，只能悄悄让周景找唐范来商议。公主询问道： 不如由我先入宫问问母后。 唐范摇摇头： 太后与太子见面的次数也未必会比公主多，而且宫中人多嘴杂，闹大了的确不好。这样吧，下官先找个人去探问一下风声，再做定论。 啊，这样最好，希望是我看错了。 夜幕缓缓降临，今日是正月初四，百官仍在休沐期间，在京一切衙门停止办公。不过京城的街道并未因为年节而变得热闹起来，热闹的仅仅是灯市口那边的集市和附近几条胡同，其他地方依旧像往常一样，入夜之后便寂静下来。一顶毫不起眼的青衣小轿在一座同样毫不起眼的宅子后门停下来，轿夫上前敲门，声音不大，不至于惊动四下邻里。少顷，门从里面被打开，开门的是个面目精悍的中年人。轿夫与其低语片刻，转身回到轿子前面，弯腰不知说了什么，随即有人从轿子里走下来，进了宅子。过了约莫一炷香，那人就从里头出来，上了轿子，很快离开这里。就在对方走后不到一刻钟，门再度打开，方才那中年人也走了出来，行色匆匆，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。但没有人想到，这一切悉数落入了有心人的眼里。紫禁城，汪直的脚步比以往还要快上两分，虽然看不大出来，但在后面的小黄门却跟得颇为吃力。他不敢抱怨，只能暗暗加快脚程，一边祈祷自己手上的灯笼不要因此而熄灭。好巧不巧，就在他刚刚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一阵寒风吹来，灯笼晃了几晃， 还真就仿佛将要熄灭。小黄门吓了一跳，忍不住看了前面的汪公公一眼，后者却连头也没回。老实说，若非担心过于显眼，汪直奔可以走得再快一些的，但现在他不能这么做。自从怀恩走后，他的人手几乎被拔除一空，全部被替换上梁方的人，就连东厂也不例外。陈准那个厂工的位置还没坐热，旋即就被人踢去应受箭喂蚊子了。梁方何以有那样的底气而不担心被皇帝斥责？毫无疑问，这与他背后的人有关。剩下汪直就有些孤掌难鸣了。而汪直之所以没有一并被剪除，除了他做人惯来圆滑，不像怀恩那样旗帜鲜明地站在太子和文官那一边之外，也因为他总算还是万贵妃一手提拔起来的。怀恩走后，他适时地往万党那边靠拢低头，这种态度麻痹了对方，他才得以留下来。不过代价是离开司礼监和御马监这两个重要的位置，去了上宝监。汪直自己也还是有些人手，但这些人都是他回宫之后才重新培养的，很多都没能爬到相应的位置，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宫内的人情冷暖更胜宫外，很快就有人因为看到汪公公失势而落井下石。不过汪直并非任人欺凌的性子，回宫之后他的霸道被压制在柔和低调的伪装之下，能屈能伸的汪公公记住了这些人的嘴脸，心里早就将他们拉进黑名单。不过若是有人因此认为汪公公在宫内过得凄风苦雨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汪公公仍旧有自己的势力，怀恩甚至将一部分人手也转给了他，所以梁方才不敢对汪直逼迫过甚。在挤走怀恩之后，对汪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否则两名根基深厚的大太监被逼狗急跳墙对梁方发起反击，那结局只会是两败俱伤。这些难处汪直并没有对唐范说过，唐范再厉害他的能耐也有限，再说外臣是不能干预宫事的，此为大忌。自从汪直回宫之后，两人就有意无意减少联系，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到这条线。有数的一两次联系全都是为了太子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汪直在接到魏茂的线报之后，迫不及待就找了个借口到东宫来，他要亲眼看一看才能放心。寻常这种时候太子可能还在拥被看书，但他最近生了病，自然早早就睡下了。汪直半夜求见显得很不寻常，自然被拦在了宫外。东宫的宫人告诉他太子已经就寝了，不过汪直也不是没有办法的，他带来了太后的口谕。 太后在听经，忽然听到药师经念及太子生病，便命我将开过光的佛经送来，兴许能让太子早日痊愈。 既有太后的话，宫人自然不敢再拦，便进去禀告。过了片刻，宫人重新出来说太子醒了，愿意见他。听闻汪直前来，原本已经熄了灯的寝殿又点起耳壁粗的烛火，明晃晃地照亮大半殿堂。床帐被挽起来，太子拥被坐在榻上，正准备下榻更衣，汪直拦住了他。 殿下请安坐。 太子也没有勉强，他朝汪直笑了笑，神情难掩疲倦虚弱。 有劳汪公公了，还请代我多谢祖母。 等我过两日痊愈了，便去向祖母请安道谢。 太子的言行举止并无异常，连说话的语气也与平日一样。汪直虽然没有日日见到太子，但他也是经常与对方打交道的，起码就汪直看来没有什么破绽。但这几天太子无疑瘦了许多，双颊微微凹陷，眼窝也有点泛青，让人有点心惊。 殿下不必客气，怀公对您甚为挂念，若是听说您生病了，他指不定要怎么着急呢。 是我没用，保不住怀恩，我真是对不住他。 这句话没有破绽。 然后他就看见太子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，这种咳法简直令人触目惊心。旁边的工人赶紧上前拍抚太子的肩背，汪直略略扫了一眼， 殿下怎么不见崔勇？ 他问的是太子的贴身内侍。 我整夜咳嗽睡不着，先前太医院开了些安神的药丸，已经用完了，崔勇去帮我要了。 他又问左右， 他还没回来吗？ 是，崔内侍去了有小半个时辰了。 这句话也没什么问题，起码汪直挑不出毛病。他决定待会儿离开东宫就去太医院看看。工人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掠过太子的左手小指，对方下半身盖着被子，双手也自然而然地垂放在边上，左手松松抓着被子，小指头正好被挡住。汪直总不能直接将太子的手抓过来查看。 汪公公。 汪直回过神， 殿下有何事吩咐？ 方才我说问你，你如今在上宝剑还习惯吗？可要我向父皇进言让你回御马剑。 多谢殿下的好意，只是这事儿由您去说不大合适，以免连累您，还请殿下不要开这个口了。 太子闻言叹了口气，也没有说什么。 殿下该喝药了。 汪直也不好再处在那里，见状便告辞离去。他与太子之间毕竟没有熟稔到像怀恩和太子那种程度，如果是怀恩在这里，那一定会比他更能分辨太子究竟有没有问题。可惜怀恩现在还在南京给太祖皇帝烧香呢，怕是鞭长莫及了。汪直离开东宫又去了太医院，崔勇果然在那里，因为药丸需要现做，他正在那里给太医帮忙。汪直问了他几句，无非都是太子的病情。从崔勇的语气上来看，他也并不觉得太子有何不妥。这一趟下来，汪直毫无所获，他几乎都要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平日总欺负唐帆，所以对方现在逮着机会就反过来耍自己玩了。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逝，汪直知道唐帆不是这种人，在正事上他从不含糊。汪直并不知道唐帆也是从重庆公主那儿听来的消息，由于当时中间还隔了一个魏茂，时间也有限，唐范没有办法将事情一一说明白，只让魏茂去传话，叫汪直多留心太子的异状。因为唐范这句话，汪直大半夜去太后那里拿来了佛经，又送到东宫，结果却毫无发现。汪直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宫中不比宫外的宅子舒适，不过以汪直在宫中的资历， 想将自己住的屋子布置得舒舒服服，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他让手下的小黄门烧开水，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，然后抱着被子坐在床上，开始回想分析。跟唐范相处日久，他也学会模仿对方的方式去思考了，不过想了半天，依旧没什么收获。算了，这种劳心费神的事儿，就该交给唐范。汪直直接熄灯睡觉。不过他没想到，还没等自己将消息传递出宫，隔天，也就是初五，朝廷官员开始恢复办公的第一天，唐范就被弹劾了。唐范被弹劾的缘由，是因为有人亲眼看见他出入汪直置于京城的宅子，而且在当天晚上，汪直就去了东宫探望太子。隔臣与宦官过从甚密，这是大忌。甭管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不是有直接关联，时间上的凑巧已经足够让别有用心的人将其联系起来。所以言官弹劾唐范的名目也很明确，那就是窥伺宫闱，居心叵测。